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教宗咧方济各一世嘅葬礼咧，就顺利喺梵蒂冈举行吓、令人欣慰嘅咧就系咧，冠盖云集全球咧西方文明国家嘅领袖咧共聚一堂，就竟然咧系冇任何嘅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嘅袭击，同埋咧任何呢啲嘅威胁。咁啊，第一，就可见咧，意大利嘅警方啊，同埋咧有关嘅呢啲纪律军事部门咧，佢哋布阵严密同埋专业。第二就系呢一两年，确实喺欧洲同埋西方伊斯兰恐怖势力咧，系得到有效嘅打击同埋制裁。虽然啊，意大利呢个国家喺欧洲嚟讲咧，而家嘅阿拉伯人口嘅比例咧系不断上升。同埋咧，你而家睇下係用一個 TikTok 同埋用社交媒體咧，非常之發達嘅世界。呢啲咧伊斯蘭嘅少數族裔嘅人口咧，去到歐洲咧係揾唔到嘢做嘅，因為歐洲冇工廠。OK， 自從十年前咧德國女總理默克萊夫人收容咗110万難民以來咧，呢啲難民咧嚇佢話會安排佢哋入工廠咧，係提供廉價勞動力，但係你係見唔到。见唔到咧好多啊，又唔系讲啊好多嘅，系咪？如果唔系又冒犯一啲人啊，或者极少数咧系会流入地下成为恐怖分子。今次咧就意大利警方就应记一功吓、长话短说，第二就系、今次呢个葬礼咧，无可避免咧又变成呢一班咧欧洲领袖、西方领袖啊，系做 show 同埋出嚟咧吓喺个镜头嗰度咧攞人气嘅一个咧。所谓的盛会，它不是丧事啊，它是盛会啊。因为你看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啊，英国首相斯坦默啊，其他欧洲的领袖啊，一面严肃互相握手，因为他们知道呢那个 camera 在哪里。然后呢看到呢两张相，第一就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和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揸着张凳面对面。在圣彼得教大教堂里面的这个15分钟的会谈。另外泽连斯基见完 Donald Trump 呢，亦都在出面的花园呢是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咁今次呢又是很多那些呢新闻事项的观察啦，那些细节的一个机会啦。Donald Trump 就被人闹啦，话呢不够严肃啦，因为穿一套西装呢你应该是穿黑色啦。而佢咧冇着黑色咧，就只系着一套深蓝色嘅西装，只不过佢打咧就一条黑呔。嗱，好多人咧，即系你仇视啊 Donald Trump 咧，就会闹翻佢。你上次话泽连斯基走嚟白宫见你嗰阵时唔着西装系有失庄重，今次你套西装冇依照一般嘅 dress code 要着黑色，你只系着深蓝色，亦都有欠庄重。只不过泽连斯基咧。出席啊呢个咧丧礼咧一样冇着西装，佢只不过着一件咧黑色嘅，如果我冇睇错啊，都系深色嘅，照样系皮褛，一样冇打呔。咁如果大家都唔庄重嘅话咧，就系两个都有份咯。嗱，点解会有呢啲咁嘅细节啊里边嘅观察同埋啲争论咧？就系主要我认为啊，第三就系咧真正嘅新闻业啊，嗰个叫 journalism 已经死亡。你而家唔知道边句真边句假，全部咧都系靠社交媒体，靠 Twitter， 然后咧靠咧唔知嗰啲乜嘢人啊，喺嗰啲手提电话嗰度咧呢度发过嚟，嗰度转过去，嗰啲评论人吓、你都唔知咧喺边度弹出嚟嘅，亦都里边有好多个水分，所以你今次你睇到咧就当然亦系呢个妹仔带个主人婆噶啦，冇乜人喺梵蒂冈里边呢一日啊系真正哀悼方济各啊。在这十几年对世界有什么贡献，这一天全世界火眼金睛在看着这班大帝西方的领袖会面、他们的那个风采是怎样，如果有任何叫值得叫风采的话，意用如何，着些什么西装，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乌克兰战争将会有什么进展。因为你看到 Donald Trump 和泽连斯基那张照片呢， 系影到咧，里边都有啲咧文章，就系、是、影到泽连斯基好似企喺坐喺 Donald Trump 面前头耷耷咧，系接受一个神父嘅告解啊！你发唔发觉啊？系嘛？咁而 Donald Trump 佢身为美国总统咧，喺教宗逝世之后，你理所当然系耶教文明啊西方阵营一个最高领袖。啊！你佢嗰个仪容同埋形象是否又同一个咧？系讲紧五百年啊，系呢个古老同嘅文明啊，系佢嗰个传统同埋价值观符合，亦都可以咧。我哋跟住会喺风云谷咧，系会吓、啊、仔细咧再论述嘅。嗱、啊，今次乌克兰战争起码已经陷入一个僵局，呢十五分钟咁埋头啦，喺度倾一倾，到底系咪可以打破僵局咧？尤其系 Donald Trump 开始发表一啲言论。对于普京咧系唔耐烦，因为咧普京咧摆明睇到咧你呢两个月啊，成个欧洲我认为系冇做嘢，冇进展。而 Donald Trump 咧就喺嗰边咧，美国咧系继续受到咧国内嘅指责同埋压力，所以咧普京对于泽连斯基啊领导之下嘅乌克兰更加当佢冇道，连日咧发动啲导弹炮火攻击咧系仲过劲过以前复活节，所以讲啲咩停火啊？復活節停火啊！喺呢啲一短暫嘅樂觀情緒咧，全部係泡沫。呢、這個世界咧，而家你睇睇教宗去咗，新嘅教宗未出現，係陷於更大嘅危險嘅，係咪咧，鮑生？ 係咁，今次教宗嘅喪禮咧，點當然就係依照教宗嘅遺願咧，就一切從簡啦，就冇好似以往教宗下葬嘅時候用三層嘅棺木，咁啊只係用一層。咁另外咧。亦都嗰、那个下葬嘅地方，亦都系只不过系一个小教堂啊！呢啲系根据佢个遗愿嘅。相对于其他头先你讲各国嘅领袖嚟到啊，冠盖云集啊，即系出席当系一场 show 啊，咁呢点咧都难以避免噶啦。因为咧红白仪式啊，其实喺中国人咧传统里边咧，都系一个社交活动，亦都系一个咧权力嘅分布，边个嚟边个唔嚟，有请边个冇请边个，全部咧都系政治。咁今次值得注意，當然就係普京總統冇出現啦，因為佢受到國際法庭嘅通緝啦，而且佢同西方國家各個領袖正正處於呢個敵對嘅態度，啊兩國交鋒，加上遇到澤連斯基，到時都唔知俾咩表情好，咁所以咧普京係冇出席嘅，咁變成今次咧就係西方領袖咧可以有機會同啊澤連斯基嘅短暫對談同埋會面啦。咁頭先你所述及嗰張照片咧，哇，都好似～初头以为咧系 AI 做出嚟嘅，因为 Donald Trump 同泽连斯基咧两个啊用咗一个我真系未见过嘅啲国际嘅领袖咧交谈嘅方式，好似一啲喺 coffee shop 啊里边咧担两张凳，大家对坐，两只手踭咧就晾喺个膝头哥上边，蓄膝而谈啊！呢啲真系叫做咁，你话系咪告解咧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即系两个男人咁样倾偈法咧，我哋。一般啊，我哋代入就会变成一个叫做大家套心底话，即系话咧，将大家嘅底牌或者系真心嘅说话咧，就交心讲出嚟。咁而衬以背后嗰幅名画咧，就基督受洗图。哇！咁所以咧，成个画面咧，我觉得系一张历史嘅照片。如果呢个乌克兰嘅和谈真系倾得成，我觉得呢幅照片咧，将会成为咧《时代周刊》或者系呢个今年啊2025年啊叫 Pictures of the Year。但當然啦，而家仲未知道個結果。咁阿 Donald Trump 翻到去之後，喺佢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又數落咗拜登同埋奧巴馬啊，係搞到咧啊當年咧呢個克里米亞被佔啊，同埋而家俄烏戰爭嘅罪魁禍首。佢嘅態度咧，只係話我而家嚟只係收拾呢個爛攤子啊！如果難聽啲，直情係叫做咧攞廁紙嚟去清潔啊！但係佢去到末段咧就。谴责阿普京咧，仲用导弹嚟攻击平民嘅设施。佢认为咧，普京可能真系冇意志停止呢个战争，甚至咧系愚弄紧佢，所以佢会考虑咧再进一步嘅制裁或者其他嘅行动。咁似乎咧就态度个钟摆又摇摆咗啦，因为几日之前咧佢先至谴责完，几乎即系阿泽连斯基咧系即系令到个战争发生，同埋咧。觉得佢哋唔能够保存所有嘅领土，一定会丧失 20% 嘅乌克兰领土噶啦。咁但系而家会面完之后咧，话锋一转咧，就将嗰个压力就放咗喺普京身上边。咁究竟 是不是真心呢，定是真的会不会进一步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咁我哋要观察，因为而家俄罗斯同埋中国呢似乎啦对阿 Trump 嘅态度呢都系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佢而家日日都唔同。所以普京同埋习近平呢，我觉得呢私底下如果佢哋有通电话嘅时候呢，都系一定会大家打个照应嘅话，喂大家睇定啲唔好喐住，因为唔知呢条友呢玩边科。 所以以前曹刿论战都有讲过，一鼓作气就再而衰就三而竭。Donald Trump 咧，而家咧佢对普京到底啊，佢有几多压力咧？我觉得好怀疑。因为就算咧，佢喺梵蒂冈嗰度讲，佢谴责普京，就话你喺度继续咧喺度发动战争唔停手啊！如果你唔停手咧，我哋就会谂一啲咧吓银行嘅 banking 啊，又或者金融方面嘅压力。咁咧，普京听在佢耳中咧，佢惊你乜嘢啫？佢呢三年你已经全面制裁啦。如果佢嗰个再制裁啊，如果系有任何嘅功能嘅话，佢而家嗰场仗唔会拖到今日啦，系咪？所以如果 Donald Trump 所暗示嘅信息就系，如果你打落去，我最多都系加强制裁嘅话，我可以讲个作用系等于零啊，不但系零啊，而且系负啊，你会令到 Donald Trump 你自己俾人睇到个耳仔底，系最多你只系制裁啊，你而家系一个新总统。你赖完啦，呢个拜登之后、奥巴马之后，我哋个个都知呢两件系废嘅。但你而家新人事、新作风咧，你应该俾阿普京咧一个期限。如果你再唔停手嘅话，我对你俄罗斯啊嗰个应对嘅方式咧，系一定唔止系制裁。你而家唔系仲而到而家仲喺度讲紧金融制裁，我可以讲系完全系冇作用，系咪？所以咧就呢个就系 Donald Trump 而家出现啊！你上咗任两个月，佢好心急啊，冇错，佢亦都做咗好多嘢。但系咧呢个乌克兰战局啊，确实咧佢系冇办法咧系带嚟个突破，除非佢喺个性格心理嗰度咧有一个巨大嘅转变。呢个转变系咩咧？就系、是、咧敬酒唔饮饮罚酒。呢、这个美国咧系一定要参战。如果你唔参战嘅话咧，系嘛？而家咧呢个乌克兰咧。是一定冇办法是顺利有一个和平的结局。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参战呢？你不参战呢，你改变不到世界的格局。因为现在欧盟成败废柴企在树嘛。在这个月内，自从泽连斯基白宫那一场受辱的危机，他这个月之内他回去这个英国伦敦见了斯坦默之后，请问欧盟做过什么呢？你看不到吧。但我见到呢一个月咧 ，Donald Trump 确实日日有做嘢，例如横扫啊呢个哈佛大学，话唔俾嗰啲咧联邦嘅资助俾佢，例如啊日日喺度咧强硬递解紧咧嗰啲非法移民，将嗰啲非法移民继续怼去呢个南美洲，而系同联邦法院嗰处咧系搏斗。嗱，你唔好理佢啱定系唔啱，但系 Donald Trump 日日有做嘢嘅，包括同七十几个国家咧。是同佢哋倾啊嗰个咧关税嗰个问题啊，你起码见到佢做紧嘢嘛？当然佢把口亦都喺度噏，佢讲嘢亦都系当做嘢，因为佢呢个叫抛浪头同埋开天杀价系佢行动嘅一部分。但你有冇发觉上次泽连斯基喺白宫受辱翻去之后，去伦敦之后呢一个月，欧盟做过啲乜嘢咧？有啲乜嘢变动咧？你有冇啊？系增加招募啊？系呢个军队咧？有冇啊？喺呢个英国、法国、德国开动兵工厂啊，嗱嗱声系做武器咧。如果做咗嘅话，而家唔等得噶嘛。有冇啊？系将啲武器加大投入去乌克兰咧？或者佢系当系军事机密，系冇讲到。但系我哋喺全世界睇唔到佢有做到任何嘢。既然系咁，你而家咧美国啊 ，Donald Trump 就要谂过另一个办法，叫一不做二不休。因为你而家咧系改写世界秩序系你嘅责任。嗱，咁但系而家咧呢一度咧，我哋留翻风云谷嗰度咧，再详细倾。但系而家咧，泽连斯基对住呢幅相，我哋睇到两个人嘅表情，有一个 positive， 有一个少少正面咧，就系同佢上次白宫反晒面嗰次系唔同噶啦。嗰次咧嗰幅相咧，我哋睇到嗰段啦直播咧，就系 Donald Trump 咧就好把火。就咧，揾手指指咁样去教训佢，系嘛？话咧你唔应该咁样，你唔应该对美国咁无礼，你咧手上边冇牌。嗱，今次咧就两个人俯身各自咧系交心，同埋咧我哋睇到个表情同埋态度，即使系 Donald Trump 咧系非常之诚恳嘅，望落啊，望落啊。 咁所以呢個咧，起碼咧又係好嘅少少嘅進一步。不過而家我對我哋啲評論人啊，我唔夠膽咧喺度講啊嚇呢啲又係進步啊，呢啲又更加好啊等等。因為咧你咁多個月以來，一陣又話停火啊，復活節停火啊，到最尾咧都係翻去叫 back to square one。而家咧嗰個烏克蘭嘅戰局咧係更加慘紅。喺呢個時候應該點咧？就唔係再係個把口講嘅時候，淨係 talk 係冇用噶啦。啊，歐盟同埋北約其他國家好明顯咧，你睇咧，馬克龍咧今次就當然咧，佢做戲表演曬，好似係歐洲啊一個領袖啦，係嘛？就見完呢個澤連斯基咧，嚇同埋兩個人就拒絕咧同呢個 Donald Trump 握手啦，係嘛？但係呢啲姿態啊，呢啲表演係冇用嘅，因為而家呢個世界係世界大戰邊緣啊，你要有強人行出嚟啊！有當年的戴高樂、丘吉爾啊，係嘛？起碼或者咧，美國的羅斯福啊，雖然羅斯福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其實佢的表現是麻麻地，係嘛？但係而家冇呢一級的人咯。好啦，咁至於你話抨擊阿 Donald Trump 嗰啲咁嘅衣著啊，唔啱啊嗱，我相信佢係知道嘅。你收到嗰張貼邀請，梗係裏邊講明個 dress code， 最好咧你著呢個黑色嘅喪服。但咧，我相信咧，嗰個 dress code 嘅指示咧，除咗黑色咧，一定會有啊深色嘅，係嘛？咁而 Donald Trump 特登唔選擇著黑色，佢用黑tie之，但係咧著深藍色嘅西裝，佢亦都有個計算，因為呢條友咧出曬名係要到到要成為啊世界舞台嘅注視力嘅中心，佢希望咧坐埋去成扎著黑衫嘅西方領袖裏面，佢會突出。所以一着深蓝色的西装亦都冇构成呢个不敬，因为佢已经咧系打咗黑胎，系嘛？咁但系呢个泽连斯基咧系着件黑色嘅吓嘅嗰啲飞机恤咧，仍然系，所以但系冇打胎。所以呢啲咁嘅争论咧，我相信咧系而家系相当之无聊啊，因为冇咗呢个世界，冇咗真正嘅 journalism， 系真系冇咗个新闻学。冇新聞學嘅時候，嗰啲消息唔知真定假，冇一啲咧專業嘅記者咧係調查報導，而且咧《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啊，《每日電訊報》佢亦都喪失咗權威。你睇下啲大半年來有啲乜嘢重大嘅新聞事件係《泰晤士報》或者《星期日》嘅《泰晤士報》或者《觀察家報》以往幾十年來啊嗰啲偵查名記者報導，然後講出一個真正嘅真相或者預測。然后事态的发展真的跟这些报纸报道分析和预测是一样的呢？是没有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碎片化，这个才是正式是危机所在。所以今次这个教宗之死是有一个机会，是令到这班人是见在一起。我认为适当的做法就是将两件事分开。你在梵蒂冈集体哀悼的时候就集体哀悼，是吧？然后哀悼完之后，你可以由 Donald Trump 建議各國領袖在梵蒂岡或者在意大利留多一日，因為梵蒂岡出面就是羅馬。當你哋歐盟或者北約嘅領袖在完成曬成個喪禮之後，然後坐車離開梵蒂岡，在羅馬另外找一個地方，找一間酒店嚇，喺意大利裏邊揾一個地方咧，又坐低正正式式咧，係好好地傾一次，係有澤倫斯基在場。有 Donald Trump 在场，有英国首相、法国总统同埋德国总理在场，同埋亦都难得咧有埋东欧其他国家在场，系冇普京在场。点解你唔利用呢一次机会啊？系嘛？喺丧礼之后直接就喺罗马另外开一场乌克兰危机嘅高山大会咧？点解英国首相斯坦默啊？你上一次你以文明世界领袖自居。Donald Trump 就衰咗啦，而家睇我啊，今次去咗边咧？系嘛？佢可以同意大利嘅女总理一齐联手去主持，又或者如果佢唔做嘅话，意大利女总理可以做啊嘛，因为呢度佢系地主之谊啊嘛，你见唔到啊？啊，然后睇去，大家去完呢一次丧礼就鸟兽散喎，全世界得到咧就一张咁嘅照片喎。然后就话 Donald Trump 同埋泽连斯基会面咗15分钟，然后咧双方都话呢次会面咧。是非常之有成果，系嘛？跟住又有一啲咧未经证实嘅消息，就乌克兰咧已经无条件接受啊和平协议。咁跟住嗰个矿产啊，嗰个协议又点咧？系咪50-50咧？嗱，啲完全冇啊！所以咧，成个西方不但民主制度 连同佢个新闻传播嘅专业咧，都系陷于崩溃嘅边缘。同埋最重要嘅就系西方国家冇第一流嘅政治家，吓呢班人全部都系二打六。你既然啊讲到乌克兰日日都喺度死人，欧盟国家，尤其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唔知去咗边，嗱可能应该佢有到嘅，之但系新闻记者摄影镜头咧就冇影到佢啲咩相，系嘛？冯德莱恩啊，你上两个月你咪出嚟嘅。你咪话而家乌克兰我哋全个欧盟支持你嘅，要 be strong 嘅系咪啊？咁呢个咪机会咯，你好不容易等到 Donald Trump 呢个衰人嚟到啦，点解你哋唔十几二十个、二十七个国家，连同埋英国唔一齐啊，捉住 Donald Trump 喺罗马嗰度正式开翻一日嘅会，一日倾唔够吓，再另外加时开多一日，闩埋道门，嗰阵时普京同埋另一位美国嘅敌人睇到咧。个心就知道你有料到啦，但你而家唔系咯，成班人喺度二打六玩围威喂，好似咩欧盟领袖好似三岁小儿啊，以前住喺湾仔嘅唐楼玩煮饭仔咁样样咧，吓呢个咧系唔会令到西方嘅敌人啊个内心咧系睇得起你，而家成为西方嘅阵营啊，系咪咧？ 咁其实咧嗱咁补充啦，因为欧盟咧呢两个礼拜唔系冇做嘢嘅，不过佢哋做嘅第一。唔系最高层嘅啊，譬如话总统啊或者总理嘅会面，只系派出高级官员，包括财政部嘅官员或者外交人员咧，喺巴黎同埋伦敦咧举行会谈。因为据路透社嘅报道咧，就掌握咗一份咧美国方面提出嘅和谈嘅条款，而条款里边咧亦都毫无意外咧就要求咧就系、是、乌克兰咧放弃克里米亚同埋咧东部、东南部地方大约 20% 嘅领土。而且咧，明確講到咧，就唔會俾佢申請加入北約，只係提供咗穩固嘅安全保證，但亦都冇講到明駐軍。咁歐盟同烏克蘭方面咧，對於呢個提案咧，當然就持反對態度，亦都明確地咧就發表咗聲明噶啦。咁呢部分咧就係只係口水方面，另外一方面咧就實質少少嘅就係由歐盟嘅財政部長咧喺4月12號進行會談，咁裏邊咧就有啲新嘢啦。但是远水又不能够近火，因为呢佢係提出成立一个类似叫欧洲防务机制嘅基金。咁呢啲基金呢就是、大家一起科水。咁啊点解要咁样做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因为欧盟即使係北约嘅部队啊，虽然部分嘅装备呢係有统一度，但係呢牵涉到里面真真正正作战嘅时候呢嘅坦克型号啦，嗰啲自走炮嘅型号啦，都是不同的，譬如坦克就已经有七种不同型号，自走炮有九种，步兵战车有七种。咁呢种碎片化的军力呢，其实当真的爆发战争的时候呢，无论在后勤补给和作战上面呢，都不能够呢可以好充分地协同。所以现在他们呢就考虑緊在战略的层面，就大家一起采购或者大家一起去生产呢一些共用的武器。咁希望咧，将来喺个后勤啊作战上边咧，系可以应对个威胁。但系呢啲太耐嘅事，即系非十年八载咧，都唔见到咩成效。但系而家系讲紧眼前嘅威胁啊，普京嘅威胁同埋乌克兰嘅情况咧，你而家只系倾紧一啲咁远大嘅计划咧，我觉得系不合时宜。所以其实欧盟呢班人咧，的而且确真系吹水怪，同埋咧开即系而家眼前嗰啲佢唔处理，亦都处理唔到。但系佢竟然开新 project 呢个共同防务基金，咁又开始咧就大量嘅会议啊，大量嘅 proposal 啊，大量嘅呢啲叫做合约啊、订单啊、讨论啊、入招标啊，喂，真系创造咗好多就业噶、啊，里边亦都可以好多人搵好多水噶、啊，陶生。 嗱呢啲咧长远有长远，你欧盟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你嗰阵时识得闹 Donald Trump 羞辱同埋欺凌泽连斯基。你应该等泽连斯基嚟咗伦敦开完嗰场会之后，一个礼拜之内，你德国、法国同埋英国三个国家先整一场联合嘅军演先，军事演习啊，有你冇？你呢个军演，甚至咧系三个国家派军队入波兰做一场大戏，然后国家之间啊嗰个军事嘅武器啊嗰个标准啊点样唔统一啊？啲闩埋道门，由专家即刻协调。你冇一个阵摆出嚟咧。吓嗰边咧，普京系当你冇到嘅，结果而家差唔多两个月啦，系咪啊？泽连斯基欺凌事件到而家仲喺度开会啊，仲喺度口水啊，系咪啊？咁唔怪得冯德莱恩唔见咗啦，因为佢嗰时第一个弹出嚟啊，做英痴噶嘛，系咪啊？ 所以是这样的话，你 Donald Trump 你不要说他这两个月人家啊，在美国和菲律宾、美国和日本是不是已经做过联合军事演习，在西太平洋人家做都做过几次啦，然后派出国防部长去巴拿马，是即刻呢是收回那个运河那个经营权，然后呢即刻呢是对中国的船只是加价，然后告诉你现在呢巴拿马运河两边由美国话事，人家做到嘢嘛，是不是？你闹 Donald Trump 有差用咩？我够知道他是衰人咯。咁你哋呢班嘢，你哋呢班烂鬼啊，系嘛？唔该，你交啲成绩出嚟争下气啊，系嘛？所以咧，你近，何况你系近噶噃？你喺欧洲，你就同波兰同埋呢个乌克兰边境度一线之隔喎，系咪？所以我系 Donald Trump， 我睇到呢班烂虫啊，我点解仲要俾钱嚟到撑你呢？如果佢近距离见到，你见到啲斯坦默啊、马克龙啊、德国总理啊呢班咁嘅废柴，除咗意大利个女总理生得靓有啲养眼啊，系会令到佢发生兴趣啊，系可以咧系亲密啊，系大家咧系嘛系倾密偈之外，佢点解要睇得起欧盟其他嘅国家领袖先？你睇得呢一次就知啦，系咪啊？呢一次咪又系做大 show， 原来呢个几两个月乜嘢都做唔到。吓呢啲吹水咧，就系香港特区政府最叻噶啦，系嘛？嗱，呢啲你睇下香港特区政府啊，系嘛？而家又派成扎高级官员走出去浙江开会，就系话同中国咧，吓香港可以做桥梁，你仲做乜嘢桥梁啊？呢条桥已经俾美国政府烧咗嚟。嗱，而家你睇全世界都系呢班咁嘅战后出生嘅一代，五十后甚至系六十后，佢哋系未经历过呢个饥荒同埋战争。他们自细就是一个舒适的环境，是读名校。然后呢在一个社交媒体和一个曝光做 show 的环境里面，哪个做明星，哪个生得靓仔，哪个魅力讲嘢呢，哪个叻，哪个做总统。这班人是没有水准的，是完全不符合现在这个人类陷入战争危机的前夕，这个全世界的要求。所以你好幸运又好，或者好不幸又好，美国而家就弹咗个 Donald Trump 出嚟，呢班人就唔知点应对啦。 持平啲咁讲，就是、北约特别英国咧，就唔系冇做嘢嘅。譬如话最近咧，威尔斯亲王号嘅航空母舰咧嘅战斗群咧就部署演习，咁一个时间长达八个月。咁去边咧？去地中海、中东、东南亚同埋日本同澳洲，呢、這个都系差唔多咧大半个地球嘅一个长期嘅演习。上面用部署咗咧两个 F-35B 隐形战机嘅中队，咁可达到成24架，咁以规模之大咧，其实都系历史上罕见嘅。咁奇怪嘅就系、是，其实而家最需要展示军力嘅地方就系欧洲，特别系针对普京俄罗斯。咁呢个演习同埋呢个航母嘅战斗群，亦都有其他北约嘅舰队啦，甚至系纽西兰嘅战舰去参加。咁系咪应该其实将嗰个演习集中翻喺北大西洋大西洋最远去到地中海咁去展示翻其实咧系对俄罗斯嘅一啲压力咧，而唔系将嗰个演习嘅重心移向咗亚太咧，甚至澳洲咧。虽然呢个部署咧可能已经系准备咗好耐，甚至系即系针对中国啦。咁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咁嘅战云密布同埋面对俄罗斯，唔肯停战啊！呢、这个咁嘅压力之下咧，我觉得呢个演习其实系可以临时改为咧针对俄罗斯部署嘅一个演习，咁可能对于个和谈咧系更加有帮助。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